D100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今次那个将大浪西湾摆落郊野公园范畴，我们希望是达到多赢局面的。我想大众市民都希望能够做到一个平衡，保育这个郊野公园的范围，以至是相关的村落。 自从李飞主任和张荣信主任访港之后，透过那两场的演讲，近日发表很多有关政改的言论，大家都似乎是比较强调，真的要按住基本法的规定，和人大常委会相关的解释和规定来做的。 全中国或者全世界，认识李嘉诚的人多，定是香港特首是哪个多？管治角度，我反而觉得，如果他真的说从政的话，如果是二三十年前，他可以做特首，是个好人才。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卢仙雅。 5:09早晨，早晨，今日是我的大日子，你知不知？11月30日，你的大日子？今日是一个，早两个礼拜就是你外父生日，我知道，今日难道是父哥你？不是，生日，不过任何一个天主教徒领洗的时候，都有一个圣人来作为一个主保。 我小弟的主保是圣安德烈，即是很威猛的，圣彼得圣伯多禄的大佬，真是中途之首的大佬。圣安德烈就是小弟的主保，就是今日的主保占礼。这个日子来讲，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我希望，我们经常都说，希望 主保祝福，祝福香港，因为香港确实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永远都是那句多事之秋。 祝福你，我想二个祝福香港好多。 人本身真的希望祝福明天准备对热刺那对猛联。今天你们阿仙奴有些，对那对弱队， 不过对弱队我们曼联都赢不到，真的想起都是不会再同你。真的啊，今天都是帮你们一雪前耻好吗？我们今天一开始，我想讲一件事，就延续一点关于李嘉诚的谈话，李泽钜的做事，李泽 在李嘉诚口中，真的都很保守，很细心，理财比较保守。昨天不说你不知道，大家如果没有留意，因为法庭有一宗的案件，就着长实的子公司， 是1989年和市建局的前身，叫做土地发展有限公司土法， 就是发展重建现在我们的中环中心，你在中环有，大家知道，有一间叫中环中心，土法就说长实拖欠收地的开支，你估计多少钱？你会觉得土法公司和长实这些亿万，过几百亿，大佬富可敌国的 一个财团的子公司，你想想，通常你估计为多少钱？打官司，如果你给我估计，我一定是用我们的说话，就是数以千万计， 数以千万计，真的千万，你不要起标，你不要少过千万，不会少过千万， 即是你这个想法，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的主席， 一定是数以千万，这个真是一纸重的， 摆明就是，你想想，如果没过千万，一千万我都嫌少，坦白说，如果你说要打上，即是同一间土法，现在是市建局 犯不着跟半官方機構來去大家還有日後還有合作港幣326萬土法就說長實這個子公司拖欠326萬的收地開支輕重殺上。 高院法院昨天判市建局勝訴下令長實支付所有收地開支和補償 大約你猜有多少錢打完官司之後 2300萬和利息 法官點名批評長實副主席李澤鉅口供不可信作供轉彎抹角長實稱考慮上訴 我現在讀的事實，始終我不知道長實會不會正式上訴，不過我肯定告訴你，他必定上訴，即是我用水晶球，以今次打到這樣，大哥，你還要被人批評說口供不可信，作供轉彎抹角。 這就是這幾天我們看石禮謙作為主席的立法會的帳目委員會，動湯顯明都是差不多的一些批評，大家都覺得湯顯明又是轉彎抹角說些不說些，我們就批評了其實這個報告最低限度要有些落墨點， 甚至是泛民的成員應該出這個小眾報告來去就著這件事來要求將文報告交給這個執法部門去進一步調查，即是你法庭裏面對於這個民事訴訟當然是有這個法官的一些表述，但是你說是不是李澤鉅 作假口供然後就叫執法部門查一查他，這件事在法庭上更加審慎，因為你記得張振遠商交所最近有個合作的夥伴涉嫌造假帳，繼而之法官都說張振遠都似乎 有點嚴疑，為何執法部門還未去查他呢？法庭有法庭的規矩，證人究竟怎樣之為之可不可信，甚至是不是給假口供呢？給假口供這個很嚴重的指控，這是刑事，舉證是要嚴謹很多，但是我想帶出這個觀點，就是希望 立法會不是叫你第一時間下判斷，他一定是給假口供，因為真的很難去，真的法庭才能夠決定得到一個刑事的行為罪行，但是最低限度你都應該為交交去高調地說，請執法部門跟進，不會死人的，大哥，這樣，但是當然呢，落回這個李澤鉅這個個案， 其中有一個證人，這個證人聲稱在2000年5月27日聲稱跟當時的土法公司的主席劉華森一起去見李澤鉅的會面，講述那個就是行政總裁石禮謙，當時 土法公司的行政总裁石禮謙，两个其实都是被法官批评，就是说石禮謙做了辩方的证人出庭被口供，亦都跟李澤鉅一样被法庭批评证供不可信，因为他们声称 2000年5月27日，其实当时刘华森和石禮謙上去拜会李澤鉅，当时李澤鉅在口供声称没拖没欠，没做过其他钱的往来，但是之后5月27日之后的那几天，土法公司 5月31日前要給微訴 如果 5月27日有這個會面 法庭就說 5月31日 土法不會出風這樣順在追所以這個案凸顯幾點大家可以作為公民教育的理解一個證人上到法庭在民事的訴訟上就是稱了法官就閉上眼究竟土法那邊的一個證人 就是被李澤鉅點名批評的土法商務總監Marina Low 法官就點名就說我相信他多過相信李澤鉅所以閉上眼底下稱一稱 balance of probability 我都是相信土法的證人多過相信李澤鉅和石禮謙但當時我想再問清楚石禮謙當時他的身份就是 很奇怪我以為我聽錯了我之後還沒睡醒究竟他是站旁邊辯他又是土法公司如果照你但他又是辯方的證人我真的搞不清楚所以究竟他是代表土法還是代表這個 詳實那邊來做辯方呢有時問題就是我們這些凡夫俗子真的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屁股就完全絕對控制腦細胞的一點一滴 但他身在曹營就心在漢這個就是大班這幾排經常說石禮謙作為 PAC帳目委員會的主席 那種技術的高超他可以每次起身立法會發言你如果不知道那個是石禮謙如果你剛剛從外地回港離開了香港50年的一位老人家上到立法會聽一個石禮謙議員叫石禮謙洋洋千字口沫橫飛真是爭取民主 支持香港要一個好好的制度慷慨益益但是一到投票自動自覺接著出來他更加會抱著泛民你知道我啦我很難做的抱歉抱歉就是這樣立法會就是充斥著這一類的人所以你想想 你怎能夠在裏面跟這些人一起混族過關 有時真的很難頂你問我石禮謙沒有法格 他老闆說Victor Lee說 大哥你是我選出來的這件事300多萬算了沒拖沒欠我們那次5月27日是不是有個會面 你說是不是記下記清楚這麼多年之前你怎會我都很忙的我都未必會記得所以就著這件事法官認為 5月27日 李澤鉅和土法根本沒有見面況且劉華森和石禮謙也不獲授權決定還款的安排你想想其實但他們兩個都不獲授權到底是誰授權所以他們當日李澤鉅和石禮謙在政工聲稱李澤鉅聽到石禮謙和劉華森說他們獲授權但其實最終的案件的政工被人看到是不 獲授權法官批評李澤鉅作供時轉彎活角當原告出示文件反駁他的證供時李則輕視該些文件 當被問及為何會記5月27事件時 你答完一大段內容卻始終沒有回答問題至於石禮謙他就說口供和李 澤鉅亦有矛盾之處於是認為土法一方的證人比較可靠 你知不知道5月27日2000年 為何李澤鉅這麼記得他在法庭上說過一段說話為何我這麼記得呢因為那天我就是跟那個又是主保那天他就是跟聲稱不會空肚吃早餐的黎明 有一個慈善活動,所以他很記得,是5月27日的 因為那天他都說可能我自己都是沒有空肚吃早餐 所以就很記得是2000年的5月27日 我想日理萬機的人每一天這麼多事發生你還靠記憶我就覺得有時候我自己都未必記得到當然記得到星期六、朝日早一定要回來但很多時候我們所有的行程日誌全部已經編排好也有相關的人士起碼我想也有幾個助理幾個秘書幫我們看好了我相信法庭這次對李澤鉅的指控<笑> 對於李澤鉅本人其實我認為都不是簡單的你作為一個上市公司的副主席還要是以千億計富可敵國你為這個326萬土法無可能不追你這些公帝這些不是他們的錢土法公司現在的市建局 你會大佬326萬的收地開支我不可以write off了他的麻煩大家這些東西給面子settle了他就算了300多萬站在李澤鉅李超人的口袋裡面其實我們真是九牛一毛等於我們三毫子隨時就是這麼簡單 你知道舉重運動員是怎樣呢斤斤計較一斤都要很重要你多少少少斤斤計較所以你問我我覺得這些就看到了不只是三百多萬可能在其他地方三百多元你真是說得對所以你跟你都計算你想想他的下面貨櫃碼頭的工人大哥當日你想想這樣都搞到滿城都柴台 搞錯父可敵國還要搞到他老爸我的樣子被人畫了另一個我都挺不開心接著就推了老爸不要再說了這個希望我自己覺得今次這個個案我們讀出的全部都是事實是一個法庭裏面然後我們這些口水佬作為一個評論你就會想李嘉誠說想從政如果 時光可以倒流從政會不會好一點呢跟著田北俊的那些擦鞋友就走出來說誰認識得全世界你認識得李嘉誠多一點還是認識得我們的特首多一點他專門的名字都不提他好像菲律賓總統是那個誰不記得了其實 我可以告訴大家我自己覺得從政和從商根本是兩碼子事從商你就為自己公司駁到盡算到盡捻到盡你不要犯法就行了你賺到盡也無可厚非某程度上無可厚非不過如果你捻到工人盡你就蒙上壓榨工人但也不是犯法總之你壓榨他 你不要犯勞工處所有法例你不斷壓榨你都無可奈何不斷令到他們在相當水深火熱的環境工作他沒有犯到任何規例你都沒有他負責根據合約做事根據合約和根據法例都你都未必搞得定他但是你作為從政者你要擺平各方利益我又覺得 根本是不同角度不同層次你又不要以為做到很成功的商人一定能夠做到一個很成功的從政者但是我想我現在看回香港的情況就恰恰相反你可以做一個成功的商人就正可以做一個成功的從政者因為為什麼最重要是你知道你的老闆是誰你要面對誰負責現在你想想我們的從政者大部分甚至逆民意而行他都夠膽死的為什麼呢他都不當這些市民 都不當下面的人所謂的持份者就是他的老闆他喜歡做什麼做什麼你奈得我何嗎我覺得這個也一樣說完從政者我用不著看你台戲因為他的認受性不在那裡來不過你又說一下你對於李嘉誠我們這一陣子滿城風雨個個都是 茶余飯後李嘉誠的一個簡單的訪問大家自自浸你怎麼看李嘉誠這個這麼高調的訪問其實我真的不太明白你第一個反應我第一個反應就是早前今年他有幾個業績發佈會 他會這樣做呢加上他在裏面提到很多香港現在應該要我們奉行了很多的所謂制度或者可能現在有些東西我們最重要保持住不要被人治千萬不要人治你將所有東西加起來解讀的話會不會其實就是一種訊息告訴我就是覺得你台戲做得不好了很明顯就是香港所有東西李嘉誠都看不順眼 由第一個姓梁那個你知道潮州老人家很流行是這樣的我老爸親戚那些細叔伯梁某人姓梁那個我鄭某人是這樣的如果他不是很老友姓梁那個不會直斥他不會直呼其名即是說他看不妥那個姓梁那個所以姓梁那個控制了大部分香港的主流傳媒我就不會在香港的連發佈會我都多一句說我都不說然後整個主軸就是不斷批評姓梁那個帶到來這個社會的人治我們要法治的我們不是要人治兼且 找張子強出來玩一玩這個我最過我自己覺得真的不是叫他洗心革面洗心革面真的要振英都是梁某人一樣你洗心革面你小心一點下場我們聽完新聞之後 自從李飛主任和張榮順主任訪港之後 透過那兩場的演講 近日發表很多有關政改的言論 大家都似乎是比較強調真的要按住基本法的規定 和人大常委會相關的解釋和規定來做的 全世界認識李嘉誠的人多還是認識香港特首是誰多管治角度我反而覺得如果他真的說從政的話如果他是二三十年前他可以做特首是個好人才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家富盧仙雅 早晨早晨8點37分由李澤鉅被人追326萬然後就被法庭批評不可信的證人即是說326萬就壓住下去就搏一搏搏不行就被人批評聲譽壓上去所以我認為 一定上訴因為這件事是聲譽有關不過這個案下不表這就是今天我們帶出這一點來回應李嘉誠口中的李澤鉅財政上的細心此為細心之為也我們就要 你厲害了十幾個小時你好像走藝行者17個小時走藝行者即是你對於這個郊野公園的認識 我相信對於近日大浪西納入郊野公園益起的鄉村保育戰你都當然十分慾緊你好不主席你都寫了一篇文章當然不如這樣 就請來相對關注這件事西貢大浪灣關注組的其中一位然後再看你那篇大作這個是叫做楊師傅講一講聽眾講一講一隻羊的羊一隻獅子的獅子一隻虎的虎羊師傅姓羊羊可以在獅子和老虎的前面這隻羊都真是夠把炮楊師傅早晨 早晨你是不是代表劉皇發是師傅你是一隻羊呢這個是大家如何詮釋的 重整成二十多三年你破過柱你真是什麼這些事情真的是不是破過柱即是說這件事對於劉皇發來說相當重要怎樣捍衛他捍衛私人土地劉皇發和村民等等你們 譬如你不可以將工廠大廈改造成劏房被人住是不行的這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其實大浪西灣這件事不是獨立是關大浪西灣事那麼簡單這個郊野公園保育其實是關乎整個起碼關其他其實叫做郊野公園之外有不包括土地的都有關係這個名字很論準簡單來說就是郊野公園裡面因為規劃的初期規劃的時候為了避免麻煩我們估計是避免 英國佬統治時代的官僚為了避免麻煩就無章一些私人土地劃入郊野公園於是出現了類似大浪西灣這些事例它四周圍其實都是被郊野公園圍著類似土地的數字經常都不知道為什麼有點不同最新的說法就說有整七十塊一零年的時候 大浪西灣發現阿日威阿魯先生在那裡買了一塊地在那裡是老的人以為跟我有關的是這個發音要準一點沒錯老子心的老他答應土木的時候政府曾經答應過大家會著手保育這些不包括土地 咁點樣保育呢,一就大概就兩類可能啦,一類就將佢唔應該應該得兩個可能,一係就納入郊野公園管理,納入郊野公園條例,另一個就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就劃那個放放那個城市規劃圖則落去。就好其實性簡單來講,如果用郊野公園去管呢啲地方的話呢,個要求會保育個方面的要求會較為嚴格。如果用城市規劃條例去管分了規劃劃了不同的用途兩者有什麼分別呢其實劉皇發在他的發言中也提過他們不要劃入郊野公園他們要劃入城市規劃圖即是所謂分區大綱草圖的事我想分別就是如果在劃入城市規劃圖 是可以劃出一些地方作為鄉村式發展這又是很論盡的字簡單來說就是規定那些土地的用途是可以作為建屋我覺得鄉村式發展我只聽到村子就是加上屋子維護丁權維護丁權看到錢和兩桶其實相關的事情我經常的看法就是這一陣子我經常覺得很奇怪的一個世界如果鄉議局劉皇發要保護大浪西灣其實大浪西灣是 沒什麼價值的相對來說那地舊村的地買給老年城他們已經代了據說代了千多萬了就是整條村的兄弟那花這麼多氣力保護一個而其實已經沒什麼價值的但我想找還什麼鬼我覺得他們是為了向政府或者向公眾向政府多了向政府show 即是借這次今次大浪西納入郊野公園去保衛其他類似的鄉村土地政府上得床來就牽被蓋這樣他們害怕於是用這件事作為一個叫價 我估計是這樣因為剛剛過了星期三有三幅不包括土地的城市規劃圖的公眾反對的截止日期就剛剛是上星期三有兩大在西貢的海下和白立兩個地方以及一大在船灣的所羅盤那些地方得意之處就是例如海下和白立有些朋友做過land search查一些地權 現在政府提議劃出來做村屋做鄉村式發展的地點原來很多都被一些地產商已經買了不是一些大地產商一些可能我們講完之後名字都不知道是什麼的地產商但已經被人買了將那些地方劃成鄉村式發展最終其實地會去了哪裡呢地會去了哪裡呢這個大家都可能是 大家都猜到但是就會心知肚明另外最極端最奇怪的就是所羅盤這條村在船灣淡水湖其實懂得去的人都不多我都沒去過我經常都走所羅盤這是正常的千萬不要因為這是傳說中的鬼村真的傳說有多少村民 有沒有村民荒廢了三十年就沒有村民如果你看到村民其實真的看你時運很高那真是撞鬼了那個奇怪之處就是現在政府的分區大綱組和規劃就是預計這條村將會有一千人住有一條沒有路 有家有個碼頭但據說大家的情形要700元現在要做irregular即是沒有常規的渡輪去很貴沒有公共設施沒有牌屋設施他預計是一千人住這個數字是完全不realistic但是找鬼住都沒有怎樣找一千人找鬼住這個鬼村你不是找鬼住找誰住但是無緣無故有一千人在那裡住真是 這些奇怪的規劃我們覺得很有問題第一土地是公眾的資源不是這樣用法第二參加這類發展因為西貢特別多裏面如果劃出這麼多鄉村式發展郊野公園的一體性受到破壞還有你滲下一點遲早路越開越闊 很多人流會變多我覺得有個成語挺好用的得寸就盡尺會的你一定是得寸盡尺的你在哪裏用然後你就把範圍越來越擴大還有這一區做得到就第二區這是我們最擔心的地方事實上我的觀察就是規劃處地政都會有這樣的想法這個project對環境影響很少 問題可能有一萬個這些項目加上影響就很大而鄉村式發展他們的沒有牌屋設備很多時候是鄉村其實不用很長期其實已經會到的因為那些譬如化糞池的滲漏是對環境造成很大影響 剛才你提過海下也是其中一塊地但我們知道海下有個海洋公園海岸公園我覺得真的很漂亮我都沒想過香港原來有這樣的地方有這麼好的自然生態保育場所但如果那裡你想想排污做得不好會有怎樣的影響我真的覺得很難想像 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是會批准差不多是70至100間丁屋沒有排污設備全部用化糞池化糞池基本上原理都是要將污物最後排出去外面 我們走過去看到那邊的海水是清澈的，現在都還可以，真的很難想像香港有這樣的地方，但現在真的，我想問一下楊師傅，你們現在關注組好或者你們跟其他環團的組織好，這個很明顯就是一個保育戰，這場戰爭只是開始。我相信劉皇發首次的動議，他輸的機會是大的，我覺得有機會，因為始終這次就反過來泛民地區直選那邊，他就有機會會輸，但是你們都要小心一點，都要跟民建聯那些，就不要讓他們在那裡斬眉弄眼，因為民建聯那類人，他們在地區直選 都有一些票源，即是那組裏面，萬一他不是投票或者有什麼投棄權之類，或者不在場，可能不在場都可以，很多小動作，總之我現在還未計算，究竟你們有沒有人在那裡先叫票，不要…我們Lobbying有戰友做，坦白說我們所謂的民間，很多民間團體，道理就很簡單，就是說日頭要上班。 其實有些其他戰友做Lobbying的事，民建聯我想等於我們就不會理會，因為有戰友見過他們，其實他們說是支持劉皇發的，即是已經擺明車馬了。我想民建聯可以大肆宣傳，你看看我們經常說我們保皇，我們是反政府的這次。 反政府，我們都是不是賭保王的，真的佔領這個大浪西，不是佔領中環。因為我們就怕那個票數好孖傳和票數會影響到結果，我想問一下現在孖傳奴在哪裏，我未認真跟你坐下計算地區直選你們反對劉皇發的修訂的機會有多大呢？我覺得是我們怕一些，其實是怕一些泛民主派，其實不是很了解這件事。 我們要搞清楚一件事，聽眾清楚，現在政府就說要將大浪西納入郊野公園，劉皇發首次作出一個修訂的動議，因為政府那個不需要分組點票，只是劉皇發那個修訂動議就反對這件事，就要分組點票，分組點票的時候，因為是劉皇發的修訂動議，所以泛民就應該反對劉皇發這個修訂動議，才令到政府的原動議得到通過，所以 這件事就要大家聽眾以及泛民的支持者，你就打給你的泛民的所謂議員，麻煩你反對劉皇發的修訂，就不像民建聯那樣支持劉皇發然後就反對政府，那你就怕泛民就不明白，那哪幾個泛民有些不明白而令到你這樣擔心？我們不要開名了，這個真的要開，對不起，你不可以這樣，你這個 來到這個階段你不開名我不開名，你不開名我開了你名，真的，你這個世界無事不可對人言，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點名的投票，你到底不開名我誰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對這個問題，我們只是想要保育到這一刻，我想我們每個人的一分力，無論市民大眾也好，甚至可能你守執一個投票權的代議士，我覺得都 都要在這件事裏面表達了我們怎樣去維護或者可能保育我們自己，沒錯，聽我說，因為其實Lobby不是我做的，那你清不清楚，一個名不開，第二個名，不要緊，你開一個名，跟著其他人開另一個名一樣，我們開名無分先後，楊師傅，你知道嗎？ 真的，你現在不要笑，離開星期三還有四天， 我覺得真的沒有， 時間有限，我講得快一點， 好，時間沒有限的，你放心，我們8:12 沒有限的只要你肯說我們長時間讓你說你放心我們還可以將它剪下來然後一直不斷重複是怎樣呢起碼我聽過有人提陳偉業陳偉業可能會支持劉王范陳偉業不一定是支持他不出現 照我理解他就不是環保政策發言人應該是胡志偉就不是黃碧雲我不敢說我記錯了每票都count的但是黃碧雲因為整個民主黨的因為他代表民主黨所以如果黃碧雲轉軌整個民主黨轉軌那這叫做很恐怖我又不覺得民主黨這件事會衰到這樣我不是擔心未聞都這麼脆我不是擔心是衰而是擔心是不care 他如果支持了劉王法你就覺得以為他只是不care 你是予人為善我都明白你就說得很含蓄怕人們不care 陳偉業仍然是人民力量如果陳偉業不覆蓋麻煩德哥就找萬必陳志全要問問人民力量再找不到就麻煩找他的主席袁利明來講講問問黨的立場是什麼你剛才講陳偉業 我相信陳偉業和劉王發的交情是有些人可能會這樣猜都不奇怪的原來是這樣不過交情還交情交野還交野交野還交野我不知道你什麼交情但我們香港人最關心是交野沒錯保育就是保育我作出一個呼籲其實公眾的關注是越來越大關於大陸西灣 我明天星期大家一起去大陸西灣走一下交友既然你說本來盧仙雅他有主席他也有看不過你順便讓你說了你號召一下聽早的活動是甚麼來的聽早的活動大家一起去大陸西灣走一下我們有一個集合約大家是10時在這個 西灣艇去開行山的人知道他在哪裡12月1日明天西灣艇不過你不要這樣說我們要團結大多數你就不要想著只是走過山通常失色有些人可能走開山可能他只是走港島徑但是離開大浪西就懵了但你可不可以說如果有些人想參與那個叫大班那個叫做 他不是的他不是他有個名字山友喂那你可不可以說怎樣去西灣亭如果公共其實大家想去這個政要都要說一個途徑就是西貢市就坐一個不是公共巴士那些叫麥當勞門口有個穿梭巴士那類麥當勞門口有個穿梭巴士即是西貢市那個麥當勞那裡有什麼巴士來 那個巴士叫做29號R以前是陽光巴士營運的 29號R 小孩子怕跌倒不會的沒錯沒錯一家大小最好趁著天氣沒錯也可以去幫襯一下村民去步行郊遊發叔說收了土地影響他們的生計可以跟他們聊一下問一下是不是這樣成鄉共享大家就去12月1日星期日明天上午10點在西灣亭集合如果在29號麥當勞西貢市麥當勞搭配要多久預時間要多久 半個小時左右那就9點34到上車就一定10點前到集合時間就很鬆的不用搞到那麼趕話都放假可以做一些行為藝術做些行為藝術影響了相片心形等等表達大家 對大浪西灣那個明天是好日子沒辦法因為我也在因為明天是好日子我才去走你知道我做這些現在不是叫好日子才做我這個精神上永遠支持你們好了楊師傅我們現在積極找你 擔心有些人不是很care的那些議員楊師傅你都知道如果你還有其他擔心的你發信息給我發信息給盧先生好這個好不主席很緊張的你知道多謝你楊師傅明天見你講講你那篇好不主席 這個好不主席你今天寫這件事大是大非一目了然我真的不太知道那你要跟一跟這些是你的嬰兒之一由歲我真的不懂做我只會寫幾個字真是希望透過一些媒體讓大眾多些知道發生什麼事然後大家明天都是很重要的因為我想明天可以聚集到一些人大家對 對郊野對我們香港這個環境我們真的關心的人可以在那裡說到給我們的政府聽其實我們是很多人對我們自己的地方是這麼緊張我覺得這件事是要被人知道還有也就是今次那個將大浪西灣擺落郊野公園範疇我們希望是達到多謝人的局面的我想大眾市民都希望能夠做到一個平衡保育這個郊野公園的範圍以至是相關的村落 自從李飛主任和張榮信主任訪港之後 透過那兩場演講 近日發表很多有關政改的言論 大家都似乎是比較強調真的要按住基本法的規定和人大常委會相關的解釋和規定來做的 全世界認識李嘉誠的人多還是香港特首是誰多管治角度我反而覺得如果他真的說從政的話如果他是二三十年前他是可以做特首是個好人才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家富盧仙雅 9點10分盧仙雅我們剛才說了劉皇發將會下個星期三處女作修訂政府的議案進行有史以來從政二十多三十年在立法會第一個修訂的議案在我們直播室呢 都是有一個處女作準備開始就是好不主席 這位叫做盧仙雅,即是我右手邊這個人,有些聽眾說,為什麼今天見不到有視像啊? 新演繹他這篇文章我們特意叫德哥的同事用音樂背景 港府在70年代郊野公園的規劃過程裏 明目張膽,先破壞,後發展,不惜將自然生態率先破壞,製造成既定事實。 幸好事件喚起市民對這個素有香港後花園美稱 並就此提出在他幾近30年的議會生涯中第一份的動議，目的只是為否決政府的修訂令。當然，主席也好，村民也好，所持的藉口就是指責政府剝奪原居民的業權，侵吞私產，官逼民反。但實情是，土地劃入了郊野公園之後，土地的業權仍在村民手上。 只是村民申請建屋的時候需要按照郊野公園條例所限定的土地資源，正如港島建高樓亦有山脊的高度限制，是正常不過的土地規劃。保衛郊區得罪原居民，破壞環境，改變鄉貌，但都得到原居民的支持，這些是什麼歪理呢？說穿了， 不是因為政府是阻人發達，才會令到村民直機發難。 甚至在毅行當日臨時封村企圖騎劫活動，最終迫令一眾毅行者要改道而行。香港鼓勵創富無可厚非，但是郊野土地是市民大眾寶貴的公共財產，如為了一己私利而侵害公共利益，是萬萬不能接受。再說毅行者為幫助貧困人士而籌款共商選舉，一班村民卻為個人計而不擇手段， 大是大非當前，公義何在，一目了然。各位聽眾，明天我們在大浪西灣見。德哥現在不要讓大班聽稿，大班是你，你是不斷拿來做文章，這次不過你自己的文章，我覺得這篇文章一來心情與志成，很明顯你是有感而發，有種對郊野的自己的情意，還有亦都突顯到 所謂香港現在為何不是阻人發達，不過發達都要發達得其所，土地是公共的資源。我覺得這一篇令到我們可能平時都沒什麼關注的聽眾，我都希望明天10點，剛才德哥專門走進來，有些聽眾很緊張，大哥那個什麼29R 你見到我明天要告訴你你叫錢輕日在麥當勞門口幾近的士站我印象中也挺近的士站他那裡走過的士站幾分鐘我覺得是憑單憑收據 不過這樣,話事話 我們電話旁邊有梁先生都想談保育戰早晨梁先生早晨梁先生剛才的演繹很不錯不錯他簡直就是發聲有力而且他一邊飆汗一邊在這裡還有他剛才出去給十幾秒的同事立刻就說做 所以我們D100大班都老懷安懷有時真的不要那麼勞氣大家的同事質素都相當高你給梁先生先回一下梁先生梁先生你好我有兩個問題想說的第一個就是你給我講完第一個就是說鎖羅盤村的歷史和變遷鎖羅盤村我不知道是沒有去過真的沒有去過我真的沒有去過我名字都沒有去過 很遠的很遠的很多時候路可能直接吞了那些路程一些季節性如果你不剪草路是可能去不了的很不自然的地區了其實封村的問題它其實幾道封村的不止一次它那條交流徑很主要的交流徑是封了它連路牌都拔了走了很多人在迷路包括我自己因為它路牌都拔了樹木一生了之後其實道路很隱蔽的會變了 這個就是想說給大家參考一下的資料梁先生我想問你你又知不知道在那裡所羅盤村你知不知道未來會建幾多間屋根據規劃他們的要求你有沒有看過歷史我不知道歷史但那裡是會建270間村屋的 為什麼郊野公園不給踩單車呢為什麼郊野公園裡面其實有的它有單車有些不過是我經常看到是少量和有些是越野單車其實已經是收得很緊要的了其實看不到的大部分台車的就是我想說回為什麼路面都做到單車呢其實是不合理的香港是不太適合路面踩單車的為什麼為什麼郊野公園是封了的的士可以走的私家車可以走的單車不能走 好像你都叫我了快點做賊呢踩單車梁先生我亦要跟你說過去在立法會似乎沒有在這個議題有任何的討論很多討論是針對單車在市區行走的那個但我相信政府或者政策法例這樣的要求寫法呢 可能他們估計一下也不是為政府護航而是他可能因為行山跟單車可能有安全的概念在這裏出發去想我估計是這樣不過我覺得你帶出這個問題也好我們相信都可以跟交通事務委員會的一眾都可以表達一下或者告訴他這個問題似乎都可能是很多行山客和喜歡踩單車的人 我想共享我經常說的共享共享第一就是其實真的是公益共有為什麼我們單車人要排擠出去很多路的士要行得私家車行得或者甚至乎大巴都行得為什麼單車不行得大部分水塘區都是這樣的情況只是石屎路來的為什麼單車不行得為什麼這麼蛋我們呢梁先生甚至我就這樣說如果你給我 選擇的話我作為一個其中一個交友人士經常在行山的話我寧願看到單車我都不想看到私家車當然所以有時候我都未必可能我都沒有特別去懷疑到因為我都會看到很多那些山有些BMX在那裡不斷碰過那些BMX那些不要說那些是幾十年前現在不是那些 你真是你好那麼踢爆我可以擺放梁先生你還有沒有什麼補充我還有一個項目我可以怎樣跟進阿富哥會不會可以幫我跟進一下或者其實我們可不可以交換電話交流不如這樣梁先生我答應你我們外面德哥都媽媽你的電話 我們將你這個意見現在范國威就是交通事務委員會范國威本身是單車友胡志偉、范國威這些泛民的中人我們就是就這個課題要求他們在立法會或者向局方想一想你全部不開放你的局部有些公園有些路闊一點沒有安全的問題那就試一下吧梁先生好嗎 OK,多謝你梁先生,接著有麥小姐,早晨麥小姐 我就發了一堆垃圾會議員的其中裡面包括剛才他說的那些有回覆的有大舊有葉劍源有陳家樂和陳志全這四個回覆的email給我的其中大舊陳偉業覆過來就是說他們是反對劉皇發那就行了我不知道那個關注了的人為什麼因為連我們這些市民都可以通過網上接收 收到這些訊息而做這件事然後就收到這些議員的回應的話我覺得他沒理由作為關注組的人都不能夠聯絡到這些立法會議員去知道他們的想法我自己收到他一個email如果你有需要我是可以將大舊這個email傳給你們好啊好啊一於這樣說你傳給我們D100這邊我們放上去Facebook以正視聽我想很多時候我們剛才都說一定是要 即是要找到當事人我們怕因為你知道有時有些事找不到或者剛好可能我不知道他們是否開會或者怎樣不過麥小姐我想你再重複四個聽不到有民主黨員教協葉劍源人民力量那兩個 陳家洛和陳家洛公民黨公民黨一定是公民黨我相信他都一定反對劉皇發但民主黨剛才有個叫黃碧雲毛師傅點名也擔心的他也沒有覆的我只是收到四個議員回覆 這個就是我們擔心的公黨也沒有李卓人和收納公黨也沒有整個電郵裡面我相信因為別人在網上給了這些資料我們應該有一堆很好的資料你請你發給我們我們就擺上稍後不要收線你要告訴我電郵地址因為我不想 同你再說好嗎多謝你麥小姐拜拜我想我們D100最好就是一呼百應如果聽到有些人說是不是這樣你所了解的是怎樣我們就當然要跟準接著有葉先生早晨葉先生在還沒呢葉先生還沒拍拖我相信特別是民主黨的中人 這個世界沒有人care不care的你不關心政治不來搞你嗎我覺得不是這樣所以我們下星期三之前必然是要希望其實只是說四天只有三天而已星期一星期二早上的節目沒有三天一定要問陳偉業的回覆 剛才麥小姐說很好我們一定會用來放上陳偉業和陳志全先無謂讓人覺得我們不要誤解陳偉業和陳志全無謂讓人覺得好像我們是不是對某些議員的你聽完就以為他們有可能改變或者找不到他們所以我們一定要盡快這些問題就像公民提名這個課題一樣究竟議員對公民提名怎麼看呢 你民主黨又不像玩公民提名玩字非必不可少但他那些是三鬼我聽得不太清楚很生鬼稍後黃碧雲又學張文剛說西灣村 叫西灣村是非必不可少的那你糟了那你非必不可少這真是double negative你真是有時的事我覺得有些是非小不可非小不可這些還不是非小不可好不主席你真是非小不可今天你這些真是應該找些音樂襯托下來去你這句非小不可真是 今天我相信帶出一個課題鄉村保育戰1831138你都可以打來明天早上10時在西灣艇集合在西貢市的麥當勞門口有29R的小巴大家可以集結不同人等不認識的都可以 大家一起說去西灣亭就一起不要我想動個牌主辦單位那裡看看可不可以在的士站或者在一些可以去到的一些交通的一些工具的地方集合地點動個牌出來就一定就已經可以一呼百應了接著有個注腳要大隻一點就是如需 津貼交通費請電D100的盧仙雅1831138見人見智就交人類似這樣上下逢星期六盧仙雅來到見到這些字就交人交錢叫聽眾是不是來到數碼港下有需要呢拿著噴漆<笑> 寫著盧仙雅這裡七樓因為盧仙雅說明大家需要交通津貼你見到我嘛你說你只見到你見不到你你最喜歡來到D100都搞定了不過我相信我們D100我們的聽眾或者我們保育戰 就不會斤斤計較我們不是舉重運動員新聞之後 1831138可以繼續探討 今次將大浪西灣擺落郊野公園範疇，我們希望達到多贏局面，我想大眾市民都希望能夠做到平衡，保育郊野公園的範圍，以至是相關的村落。 自從李飛主任和張榮信主任訪港之後，透過那兩場演講，近日發表很多有關政改的言論，大家都似乎比較強調，真的要按住《基本法》的規定和人大常委會相關的解釋和規定來做。 全國中國或者全世界，歷史上的人多，管治角度，我反而覺得，如果他真的說從政的話，如果他是二、三十年前，他可以做特首，是個好人才。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家富、盧仙亞。 《蘋果日報》評論李嘉誠談話和守護香港運動李儀。李嘉誠接受南方都市報專訪回應撤資指控，指的是天方夜譚的笑話，還說今日是我的一個反擊。但是另一方面，他多番強調法治，一再表示香港不能夠人治，不能夠選擇性執法。 政府的權力要在法治的基礎上公平公正地執行政策。政府的權力要在法治的基礎上公平公正地執行政策。在政策不公平、營商環境不佳、政府選擇性行使權力之下，投資意欲一定相對下降。這些話並不是無的放矢。 他一再強調顯然針對香港近年來的法治基礎動搖，尤其是梁振英政府的選擇性執法和行使權力。同樣是發展局長，對麥齊光和對陳茂波，梁振英不同地行使權力，同是僭建，對梁振英的僭建和對唐英年的僭建是選擇性執法。 警方對外自堆的暴力輕輕放過，對蘋果前記者和保安的推撞被判無罪，重要上訴。香港的淪落具體反映在法治自由的淪落。儘管有種種利害的考慮，李嘉誠都是忍不住婉轉發出捍衞法治自由的聲音。 這是他仍然愛護香港的真性情，而香港法治自由的淪落亦都很清楚地顯示，是出於由於一國對兩制中香港一制的肆無忌憚地侵蝕。爭取真普選、佔中、本土意識興起和守護香港的本土運動的發展，與李嘉誠的思路基本出發點是一致的。 就是要發展立足本土利益、本土民主，去守護我們傳統核心價值的自由法治。李嘉誠的話，梁振英聽不聽得到呢？上台一年多，執政團隊已經有8個人挑選，行騙長官仍然誇言說現在是政府之中歷屆最人才的。這個人的厚顏無恥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 香港逐漸沉淪，幾乎所有香港市民都感覺到中共和港共政權面對一波一波守護本土的抗爭，以及佔中爭取真普選運動，使用的是一棍子打死的絕望對策。香港人或者太過機警、太過現實、太過懂得變通和計算，對著很多事往往將可以怎樣放在應該怎樣的前面考慮。 眼見到爭取不會有結果，就會放棄爭取。面對專權政治的大石砸死蟹，明知不對，明知對香港有害，亦都因為覺得抗爭不會有效果，而寧可置身事外。沒錯，從李飛來香港定下的普選框架，不單止沒有公民提名的空間， 甚至從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和產生行政長官候選人要體現提名委員會的集體意志，這兩點來看，根本就等於是由中央去圈定候選人，全體選民投票亦都是在中央的掌控名單當中選擇。本土化運動要爭取香港和大陸的區隔，實現真正的自治。 至少是按《基本法》第22条规定的高度自治， 但是面对中央的专权和强势， 有可能吗？ 我们可以摆脱权贵资本主义的侵蚀 而独善其身吗？ 更重要的是， 香港人绝对不能够甘心做奴隶， 做奴才。 我们必须表现出我们是有尊严的， 有独立人格的， 不是服从所谓集体意志而没有个人意志的奴隶。 我们不表达这种意志，不去力争，不单止是对不住下一代，而且是对不住我们自己。参与占中，争取公民提名权，反对在小圈子规范提名人之下的假普选，建立真正民主制度，去制衡专制政权，去保障自由法治，是香港免于沉沦的唯一出路。 免于香港沉沦的唯一出路，这就是今天李仪在《苹果》评论李嘉诚谈话和守护香港运动。接着在李仪这个评论下，新闻就是北京已收紧泛民方案，才开始和你们这班人谈判。 接着何俊仁就说政改必须没有筛选才可以接受。这段新闻我们都可以讲一讲，将会你知政改10月中林郑做了立法会，开始就推出政改的新一轮2017年普选特首的政改咨询。李柱铭已经撤回的方案， 汤家驊的方案、陳雲毅的方案分別都是今天《蘋果》大字標題，就是這三個方案是極有可能成為了北京拿出來作為最後的堡壘，最多是這樣。你們泛民接不接受？不接受就不要談判了。但是這三個方案我們很快講講，盧仙雅。 李柱铭方案虽然我觉得《苹果》这样写似乎对李柱铭有少少不公道，但是你说得一天说过，人家都标签了这个是你的方案。他就说沿用迁移人选委会的模式，提委会以一人一票方式选出候选人，候选人不过有上限5个数目。缺点就是公民无法提名候选人，候选人数目 名额也有得5个，你就说说汤家驊那个又怎样呢？汤家驊的方案就是提委会是保留4大界别，公司票和团体票就变成个人票，并加入所有民选区议员参选人选，需得到最少提委1/10的提名，选民以排序复选制选出特首。缺点就是公民只能间接提名候选人，即是公民提名只是间接， 而且始终都是保留4大界别。陳雲毅厲害了，陳雲毅这个方案我相信在建制派的内部都有一番争议。但其实如果你看泛民的角度，我作为泛民中人看完，大哥这样都争议，我觉得很多关卡，但是我告诉你， 根紅頂白只是為維穩而做事的建制中人竟然會批評陳雲毅，而且包括那個叫做梁愛詩。這個我看完之後覺得心都跳出來。陳雲毅方案是什麼呢？提委會組成和湯家驊方案相同，保留4大界別，參選人先要獲得 1%的提委會委員推薦， 然后经提委会选举产生候选人，选民以排序复选制选出特首，中央若不任命最高票的候选人，可任命第二高票者。缺点就是关卡多，公民提名权又间接，参选人被筛选，中央竟然可以推翻这个选举结果。 竟然，卢先雅， 我今天看《明报》，《苹果》没有访问梁爱诗， 《明报》呢 就访问梁爱诗，你知梁爱诗不简单，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陈云毅就委员，他就是副主任，即是副主任就批评陈云毅的方案过于理想， 亦都未能兼顾各个阶层利益和有违均衡参与的原则你是不是笑弹的口子又是那些均衡参与你找文成本基本法都找几个都找不到第一你要明白竟然有一个梁爱诗批评一个叫陈云毅双方来说我觉得都是相对保守的建制中人竟然说你这个方案有违各个阶层利益和各个阶层利益和有违均衡参与原则你多可听到共产党的要人擦鞋擦到上心口的梁爱诗这类人竟然一时间说你不能够兼顾各阶层利益你有违背了公众均衡参与大哥陈云毅这个方案 已經保守到又要四大界別已經有很多公司票接著才要得到提委會百分一人推薦才行接著還要排序覆選制接著如果第一個還不可以不任命大哥你已經關卡重重都不夠所以你看到盧仙雅 泛民這一局我覺得失諸交臂在什麼呢何俊仁這些還在說政改必須沒有篩選才可以接受這個策略就錯到入心入肺你一定要擺明居馬我們以公民提名為主軸跟你談判你不談判算數 2016年 甚至我不參與你的立法會選舉將鬥爭和抗爭和爭取放在街頭人民和你街頭對決你就不做你就自己人選無和衛衛全部都是建制中人你拿出來然後白票又多投票率又低你的普選出來的特首全世界看到香港完全是一個令到我們覺得有國際金融中心之名就沒有國際中心作為一個民主社會之實你是要這樣才行但你不斷地最重要是沒有篩選最重要是有不同意見的人入場即是說最重要是泛民你們入場入場就表示這個是真正的普選對不住我經常都用這個題目你入到去打這場仗這個都不是一個真正的普選讓你入到你只是跟他一起玩這個政治的把戲和小丑戲那你都做 不是這樣的我想到今日泛民還是在小圈子的選舉制度裏面其實他都有功能組別他一人到現在其實都有票我覺得大家是不是去到這樣還用一個這樣的方法還是富貴說我們已經摒棄了所謂議會政治我們重返真真正正屬於我們廣大人民的地方就是街頭 我自己覺得今次這個政改的諮詢有可能真的成為一個分水嶺政改過去這麼多屆有歷屆試過兩次比較重要的政改諮詢 2005年的政改方案政府輸了 許仕仁拿20元出來 就說我只有20元 你不拿就算了祝願我們真的不拿不拿就算了 2010年開始淪陷 有民主黨的轉態開始有令人覺得泛民裏面似乎站不穩現在最慘就是民主黨內部覺得用完即棄被用完即棄開始覺得中聯辦又不找我聊天老共最主要的那條線又不找我聊天當我沒有道想著上次幫過他今次一定要幫不幫不行很明顯現在他們兩手準備 一個做黑一個做白裏面劉慧卿不斷開始拍桌沒得談了但是後面仍然有些人何俊仁這類仍然覺得希望能夠有所選擇沒有篩選不行的有時他們都交叉交波的一時做黑一時做白的有時何俊仁做好人有時是惡些 劉慧卿有時是惡得盡但有時也在說不一定要有公民提名沒有公民提名都可以公民提名只是一個救生門說完這些他們最後的底線給老共聽 我能夠在2017年的普選第一屆的行政長官的普選裏面成為候選人的三號候選人三號我參選過接著高票落敗我仍然都是為民主奮鬥過如果真的從這個角度這樣就叫做交了貨爭取到民主那麻煩你借尾了對不起我不需要這些表面的民主選舉的花瓶在演戲 我覺得學民思潮到今天仍然是相當勇猛 我們每次上學民思潮的Facebook你看到 他們真是遍地開花在新界的支部開會開到黃招拍眼又有港島的論壇又有接著各個地區派單張給警察玩又有這些學民思潮就是我們香港的未來盧仙雅我覺得 年青人沒有政治包袱一片赤心沒有歷史包袱我們就要信任這一班而且也要對我們香港人和泛民之間我覺得這一波為什麼我剛才說可能就是一個分水嶺就是這個意思過去兩次 很多香港人 來不及反應真的我只可以用這幾個字來形容真的來不及反應沒辦法能夠在那一刻阻止到民主黨這樣轉態無可奈何但是現在不是了現在我們經一事長一事知道你民主黨隨時可能會轉態今次我大膽說可能公民黨加入這個轉態陣營我們就要喝住他們但是公民黨會不會是個別人士的 做法呢你就與人為善你又當我是楊師傅個人的抉擇包括當然就是湯家驊湯家驊這個方案很明顯最終我可以告訴你絕對就是中央想見到的最後的底線在北 訪北京期間拜訪官員期間得到官員的正面讚許接著回來范徐麗泰都說這個方案好可以考慮接著就在這個飯局李飛飯局裡面坐到主家坐到主家只是對著李飛你知道袁台一北一南對位就是一個 又或者一東一西我不知道東南西北怎樣總之東西南北不東西不是東西你那個四個字小什麼話你小你才說得出的那句你想一下我忘記了真是非小不可這個就是湯家驊現在在李飛這個陣營非小不可了沒有他不行你想想陳雲毅 將他湯家驊和李柱銘的方案融合加起來不過陳雲毅再想大了再要保守一點說如果排序選舉之後選不出來最高當票阿爺你都說不喜歡他那你不要任命他這樣都要被梁愛詩說你缺乏了 均衡參與的原則你說死不死香港人你還有希望你覺得靠這些議會靠這些所謂方案你還有運行有運行的那些你不如明天就去行山明天就去這個什麼亭西灣亭西灣亭對著西邊是不是西灣亭對著西邊也不是西貢的西邊西邊都頗西的在那裡香港的東邊 香港東面坐東向西不是一路向西真的有套戲不是一路向西所以我覺得這個分水嶺這個是什麼分水嶺呢這個是泛民那些 如果真的轉軌接受一個所謂後來你爭取到你所謂無篩選都好你如果你都接受但是出來那個不是真正的普選的話你就不該你了你不是這樣就可以接受因為你都是擺明居馬你都是接受了一個政治的花瓶的選舉模式 我們希望真正用公民提名去爭取去令到中央明白香港人的心情和心態所以這個分水嶺可能是保守泛民和我們大部分香港真正要求普選的市民包括學民思潮等人的分水嶺劃清界線以後就再不往來不要再相信他們 然後希望2016年這班人就算參與都不能夠得到選民的認同的話 你進去就你幸運就繼續玩政治的把戲政治的小丑戲但這樣下去不是香港人之福但當然今天另外一段新聞盧思雅我不知道怎麼看官媒不斷批評陳建文等人當日就去 跟民進黨的中人見面又以台獨棍毆李卓人去泰國了解一下什麼三軍什麼三軍這麼厲害包圍政府衝入財政部是不是需要學習呢李卓人有這樣的舉措給官媒 政治人物議員來台灣觀戰因為台灣不一向覺得香港這些世路仔、BB仔、政治BB仔過來看看我們那時候真的覺得真是開眼界因為當時的選舉的氣氛台灣的直番香港你看到那麼多直番就是這樣學回來的用直番選舉文宣品那種的煽情 我們覺得我們的民主派其實是擔翻的他用了一句我經常都提到當天使做了魔鬼的代言人比魔鬼更可怕大哥你一方面說馬英九是天使但是你哪個天使做了國民黨的代言人你撼我們的民進黨的陳水扁你就將會比魔鬼更可怕大哥這些民宣品質素是相當高但是你說李卓人這次去或者陳建文或者李卓人等等 走去泰國看台北我覺得你問我我又不覺得什麼特別事不過未必可以看到但是我覺得官媒也無需要這麼多阻滯 D100 D100 講真話彭公義浩蓮敏 D100 大聲台還聲於你 Voice of the People 還聲於民